这还能合炉吗？要这样的话，咱安哥俩还得变脸呗。小弟不敢，望哥哥三思。这话说得好好的，突然一马飞出，直奔四殿下。马鞍桥端坐一员小将，谁呀？正是无敌小将军穆奎。这小孩啊，孬包将一个，坏事就坏到他身上了。说什么原因呢？他在后边听着，这些道理根本他听不懂，孰是孰非他也不明白，他就觉得爹爹有点软弱，心说你跟他讲什么呢？你有天大的理，儿子打爹就不对，还劝我爹跟你兵合一处，跟你合什么？你是反叛呢。看这意思，爹爹迟迟不肯交手，穆奎这火就上来了，心说干脆我过去吧，啪一锤把他砸死就得了，或者把他走马活擒，跟他讲什么？你说这孩子多骄傲，也没请令啊，掏着他就冲过来，抡起双锤搂头就砸，呜，可把四殿下吓坏了，赶紧一点马蹬，滴溜，这匹马一转圈，锤没砸着。四殿下瞪眼一看，是个年轻的娃子，和这家伙头顶三叉素发紫金冠，身披麒麟宝甲，外罩百花袍，在手里端着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，这锤脑袋呀，比朱木英的锤还大着两号，一看就是朱木英的孩子，那长得太一样了。就见他眼睛瞪溜圆，眼角都要瞪破了，咬着牙跟凶神恶煞一般。朱棣就问来者小将军，你是何人？呸，我是谁？大国天朝的无敌将军穆奎是也，我是你祖宗。哎，您说这孩子混蛋吧，冒出这么一句话来，哎呀，把燕王气得浑身力抖啊，心说烦喽，乱伦喽，这两军阵前什么事儿都能出现呢。朱木英一看这玩意儿太难了，你说我这儿子什么东西，满嘴喷粪呢。他把眼睛一瞪，我是小啊儿子，小年纪，你说什么话，还不给我退了下去。穆奎还不服他爹呢，爹爹，我们分跟什么人说话呀？他是反叛，跟他讲什么？爹爹，您忠厚老实，非吃亏上当不可，赶紧请到后队前去休息，待孩儿捉拿于他，招锤，咚咚咚咚咚，连着就几锤。朱木英还就不管了，这叫顺水推舟。因为自己抓破脸不好办，哎，就把他儿子还真就推前面来了。再说长茂啊，在阵脚看得非常清楚，一看是朱木英，长茂心如刀绞，想不到好哥们落到这步，成了两国的仇敌，有一肚子话要跟朱木英说。你别看双方亮了队了，拿长茂来讲，没拿朱木英当外人，仍然是当年那个感情。但是现在这么一看，他心变个了，配上朱木英消奸了。哦，你躲了，给你儿子推前面来了，这是你诚心跟我们为仇，既然你不仁，就许我们不义了。他跟田在彪一商议，催马晃羽王槊，嗷一嗓子就冲过来了。正好这时候呢，穆奎抡双锤砸朱棣，长茂把羽王神槊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接，开呀！正好羽王槊跟双锤碰在一块儿， 耳轮中就听见啪，把燕王吓得一闭眼，耳朵好像没震聋了。利用这个机会是拨马败归本队，呵，把小木魁可气坏了，不由得五脏冒火，七窍生烟，把这一肚子气儿全撒到长茂身上。他对于长茂是一万个看不起呀，把那嘴撇得跟瓢一样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126眼，心里头说话，你瞅你这德行，扁扁脸，翘鼻子头，左眼小右眼大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，你怎么成的名呢？哎呀，那阵可惜没有我木魁呀，我要早出世个十几年，你就活不到现在。您说这木魁有多狂啊，看罢多时，他把两柄梅花锤往一块一碰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对面你可是长茂。长茂一看呢，这孩子是真傲啊，一瞅瞅这摇头晃屁话，简直天底下装不开他了，比当年的朱木英那可甚的多的多呀。长茂心里头好笑，遇上这种场合他更平稳了。不错，正是茂太爷。我说小娃娃，你是朱木英之子吗？不错，正是你家少王。我说木魁啊，你这叫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呀。我当年也跟你差不多，不过呢，我犯不上跟你晦气，你回去把你爹换过来，茂铁有一肚子话打算跟他说，说完了咱们或打或不打，咱再另议，怎么样？能不能把你爹叫过来？呸！长茂，两国的仇敌有什么好讲的？有什么好说的？要想见我爹爹不难，你来看，你必须赢了我掌中的双锤。 文英，抱着橛子拉屎你还登上劲了？好好好，今儿茂太爷就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。来吧小伙子，你就亮亮你的家伙头，来吧。 说话之间，就见小太保木魁双脚点蹬，马往前催，双臂抡开双锤啊，他使了十足的劲儿，锤打流星式，奔长茂就来了。长茂这么一看呢，这家伙真有把子力气，禹王神说要往上一撩就得两败俱伤。长茂呢没架他的锤，左脚一点马镫，右腿一碰马的前夹膀，这匹宝马良驹滴溜一转圈，木魁的双锤就走空了。这木魁呢赶紧把手腕子一翻，嗨，使了个野马分鬃锤，奔长茂的耳根台子便打。雌雄眼儿仍然没有还手，往下一低头，这大锤呀、擦着他背后的眼心镜就过去了。二马一打对头，木魁把双锤并在一起，泰山压顶，又下来了。长茂还没还手，一拨马又躲开了，连着让他三招， 何可把木魁气坏？我长茂，你确阵不成？ 不确阵，确阵我不敢来。 确敌不成？ 确敌我也不敢来。 既然不确敌不确阵，因何不还手？ 孩儿哎，还是那句话，你不念仁义二字，茂他爷还念呢。谁让我跟你爹有交情呢？你赶紧回去，让你爹过来跟我见面，然后咱们再动手。我这叫话负前言。 你让废话， 轮锤他还打。咱们单说镇上的朱木英，一看长茂出马了，朱木英的心哪不好受啊。那跟长茂从小在一块长大的，出生入死多少年呢？那好的搂脖子抱着腰，那就是差个姓得了，不分彼此。如今老了，还闹了个翻脸，他心里头能是滋味吗？一看长茂还真够意思，连着让了四五招没还手，他明白这还念当初之情啊，不然长茂能让这个吗？那瞪眼就宰活人呐、啊！朱木英一想，我再不过去，实在交代不下去了。另外，他也替他儿子着想，真把长茂惹急了，未必能讨出便宜来。想到这儿，朱木英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明金！”锣声这么一响，木魁听得真切，心里一翻个，我这还没打呢，怎么就叫我回去？军令不敢违抗啊，万般无奈的虚晃一锤，长茂，隔着你的放着我的，咱们一会儿再见。回归本队，来到朱木英的马前，把双锤一挂，爹爹，您怎么叫我回来了？你懂得什么？退在一旁，给我关敌料阵，没我的话，不准你伸手。爹爹，大胆，再犟嘴，我嘎你的舌头。是，木魁不敢言语了，气呼呼在门旗下看着。单说朱木英，马往前催，跟长茂见面呢。哎，你说说点什么好呢？朱木英还觉得有点抹不开，强打精神一抱拳，前面是茂嘛，一向可好？木英礼过去了。在马上一躬，长茂扛着禹王槊一看朱木英，抬头纹也多了，脸上也见褶了，那胡子里头稀不楞登的也带几根白的了，长茂的心也不好受啊。他也是重于感情的人，长茂赶紧一抬腿，咯噔，把禹王神槊挂上，以礼相还。我前面是小磕巴嘴儿嘛，哎呀，我可真想你呀、啊！几年前一别，我做梦都梦着你的影子，没想到今日在太平府相遇。木英啊，真把我想死喽！长茂不是耍花舌子，说的这眼圈里头见红了。朱木英也是口打嗨声，妈，你想我何曾不想你呀、啊？我亡命难危，自可地北天南，我也没想到今儿个在爱此相遇，不过呢，我还挺高兴，总算还能遇上你，茂啊！ 说啊点什么呢？你见啊，我过来干安翠，你就说痛快话，有什么你就讲什么。我还跟当初一样听你的，那会儿你就是军师。 行， 穆英啊，别看咱表面上是两国的仇敌，我拿你还当自己的兄弟。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想跟燕王千岁为敌，想跟帽铁开兵建仗，你真是大错特错呀。穆英，别人不知道内情，你太知道了。你这个爹朱元璋是个什么玩意变的你知道不？你当初跟我讲过多少次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你为什么还保他呀？还要给他当鹰犬，还要给他当枪使？我看你是不是犯不上啊。穆英，我绝不是挑拨离间你们的感情，他现在没有办法了，这才把你抓过来当挡箭牌。慢说你赢不了我们，即使是赢了，早晚有一天天下太平，他也得收拾你呀。有老韩家，有老马家，能有你吗？想当初在北地燕京之时，朱元璋设摆小庆功宴，把咱们18个人全列入名单之内呀。要不是徐芳探知内情，焉有你我的命在？那时候他怎么不念父子之情呢？朱元璋想没想到你父亲替他而死，你们家为他落个家败人亡，你垂镇乱石山为他付出多大心血，他怎么不想呢？哦，现在又拿你当宝贝儿了，这不就是没有办法了吗？穆英，你可不能吃亏上当啊。我不是说保了四殿下，我就说四殿下好，他跟他爹可不一样，这是有道的明君，太懂的事儿了。那么我常冒糊涂，别人都糊涂吗？田再彪、刘军士、姚广孝等等等众人，怎么都保了他呢？那胡二伯父胡德海比谁不聪明？他怎么也保了殿下了呢？看来燕王是有道的明君呐。小磕巴嘴儿，你这阵要过来，咱们哥俩又不伤感情，早晚把天下统一也有你我的好处，起码免遭奸臣的陷害。如果你这阵执迷不悟，将来你有后悔的那一天呢。总而这阵我心里头乱跳，有一肚子话我说不清楚，就是这么一句话，希望你不要跟我们为仇。我磕巴嘴儿，能听我的吗？ 这个 朱穆英把头低下了。长茂说的话不多，虽然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，但这个道理是真的。他从心里头讲，恨不恨朱元璋？恨。恨不恨韩金虎马娘娘？更恨。但是朱穆英觉着呢，人在危难的关头，你说我再跟着推一把，显着太不义气了。尤其朱元璋在养心宫的接见，声泪俱下呀，那也怪可怜的。因为这个自己才出兵，但是一见着长帽，他抹不开了，怎么办呢？朱穆英真是左右为难呐。最后他把心一横，牙关一咬，脑袋抬起来了。帽，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，你再听我说两句。人恩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可我爹当初受了坏爱人的煽动，一时耳软心活，这也在爱所难免，是不是呢？